中披上这薄雾，悠闲地在这街头散步，柔光中隐约渐见拖马步过，寒意内人像马呼出了雾。回看昨日摆动了小手臂，摇荡着父母编的马尾跑步，回看当日肩背着书包的我，曾在榕树上留了记号，但昨天没法等，像昨天的风筝，当天风筝飘着欢欣，飘起片片碎白云，纯白像那童真，还限着一串和一串意。这街头散步，柔光中街角渐见拖马步过，寒意内人像马呼出了雾，怀抱寂寞手插在裤袋的我，沿着电车的冷冷轨道，这风中的我，寻觅榕树上零碎记号，但昨天没法等，像昨天的风筝，当天风筝飘着欢欣，飘起片片碎白云，纯白像那童真，还限着一串和一串疑问，但昨天没法等，像昨天的风。